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但是呢，我们去公园野外，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满池塘的荷花荷叶，非常的赏心悦目。今天我们一起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田新宇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荷叶圆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田新宇，今年8岁。我要朗诵的是《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着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前一段有报道说呢，在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爱心冰箱，给环卫工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最近啊，在杭州的街头有一位八旬的老人免费给大家提供凉茶。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这位八旬的老人啊，他的名字叫做顾中根，在杭州的建国路上，顾老爷子在公交车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凉茶摊。当温度哈，它有一个标准啊，当户外的温度达到37摄氏度的时候呢，他将会路人免费发放呢凉茶。顾中根 ran a street side herbal tea stand。 那么经营我们讲过 run R-U-N 跑这个词，后面呢有一个词叫做凉茶，那么这个凉茶呢英文叫做 herbal tea， herbal H-E-R-B-A-L herbal， 后面加一个 tea， 后面加一个 stand， 那么一个摊儿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stand 啊，它不是呢表示站立的意思，而是一个小摊儿。 near a bus stop on the 建国 road in 杭州，When temperature reached 37 degree Celsius or higher， 达到了一个温度呢，这个 Celsius 啊，那么这次我们也讲过哈，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C-E-L-S-I-U-S Celsius。 那么这个词啊，有的时候呢在一些标准化考试的时候呢会出现啊，因此啊同学们要记下来哈，争取呢首先要认识这个词，然后呢以后呢试着呢能不能看把这个词呢给它写下来，能够说出来。之后如果他认为呢户外的温度特别高的话呢，他将免费的发放这个凉茶。 He hands out free cups of herbal tea to passersby。 有几个词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 hand out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出来， hand 这个词呢原来作为名词表示手，后面加一个 out， 那么这个意思呢已经非常的清楚非常明晰了，表示呢用手呢把一个东西给出来啊，给别人，因此呢这个词 hand out 就表示给某人的意思。另外在学校里面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动作，老师呢把我的练习题考试的卷子发给学生 hand out比如说 test paper to student。 另外这个词 handout 合到一起呢是一个名词 handout 表示呢老师发给同学的这些练习片啊一些课外的作业等等叫 handout， 它表示说跟书本啊跟这个课本呢相关联的这么一些材料叫 handout。 后面是呢 a free cup of herbal tea to passerby， passerby 我们说 pass by 表示路过， passer加个ER表示路过的这些人啊 passers by， 那么看看它的复数呢是在 passer 后面加一个 s。 那么免费发放凉茶呀是顾家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了。在三伏期间，也就是说我们夏天最热的这段时间呢，顾家的免费凉茶为这个城市闷热的天气增添了一份温馨。 It has been a family tradition家庭的一个传统 family tradition， 后面呢我们可以加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呢我们啊每到哪一个节日我们干什么什么事情， It's a family tradition that we go picnic on weekend， 哎等等哈。但这里面是 Gu has hel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啊已经呢坚持了将近40年了哈，用了一个 hold a tradition，保持这么一个传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keep 也可以哈， keep a tradition 或者是 hold a tradition 都没有问题。 Every year during the 40 day 三伏 period the hottest day in summer 哈，一年当中夏天最热的这么一段时间三伏天， Gu's free herbal tea provide a welcome moment of relief from the city's sweltering heat、哎、后面这句话呢大家仔细听一下，顾老爷子提供了这个免费的 herbal tea， 提供了一个 provide a welcome moment of relief， 那么这个英文呢表示说让大家特别欢迎的这么一个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呢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温馨哈，特别的亲切，用的这个 relief R-E-L-I-E-F， 所以合到一起呢 welcome moment of relief，我们刚才翻译呢是一个温馨非常简单的一个词，但是它的含义呢是特别的丰富啊。Welcome moment of relief from city's sweltering heat， 酷热的夏天啊，这个酷热这个词啊 ，sweltering S-W-E-L-T-E-R-I-N-G sweltering heat， 那么这个词呢是形容夏天特别好的一个词哈、啊、，sweltering heat 特别特别的热啊。顾老先生说，免费茶呢。啊，这个传统呢开始于他的奶奶，当时啊他的奶奶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他会在三伏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提供自制的免费茶来吸引那更多的顾客进店。1977年啊在母亲的帮助下，顾先生开始呢自己经营茶摊，并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个茶呢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啊。顾 says that the free tea tradition began with his grandma who owned a grocery store 杂货店 grocery store G-R-O-C-E-R-Y store grocery store。 She would offer homemade herbal tea to attract customer on 三伏 days。那后面看一下 she would W-O-U-L-D， 同学们会想他和这个 will 啊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呢这个 would 跟将来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一个语法的一个现象，表示一个人过去经常做某件事情会用这个词 somebody would do something，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是一个在考试里面经常要考到的一个语法点，同时啊同学们经常呢和这个 will 弄混的这么一个语法现象，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 would表示过去哈，经常免费提供这个 homemade herbal tea， homemade 表示说家庭自己做的哈， homemade herbal tea。 In 1977 with the help of his mother Gu started to run the tea stand， 那么开始呢经营这个茶摊， and felt it his responsibility， 感觉呢这是他的一个责任哈， responsibility to keep it running in the old way， 保持这个传统哈、啊，因此呢，他想把这个茶摊能够呢继续下去，同时感觉到这是一个责任在里面哈、啊、，responsibility。那么现在呢，顾先生哈、啊，顾老爷子学会了必要的所有的环节，顾 learn how to do all the chores and preparations to keep the stand running all by himself, despite being in his 80s.这里面有两个词啊，一个是这个 chore 这个词 ,chore, 表示说日常哈、啊、每天都要做的一些家务活或者呢每天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每天会有一个值日的这么一个工作哈、啊、那么里面会包括比如说扫地啊擦地啊，这就表示说你的 daily chores for people 或 for students who are on duty today。那么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指的像做饭啊打扫屋子啊等等，也属于我们叫 household chores。后面有一句话呢 despite, 尽管啊 being in his 80s, 啊他已经80多岁了哈 ,in someone's 80s, 它是一个不是80的一个整数，而是一个什么80多的这么一个模糊的一个数字哈 ,in someone's, 比如 70s, 70多岁哈 ,in someone's 60s, 60多岁。那么看到顾爷爷一个人啊忙活这个茶摊啊非常的辛苦，他住的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在三伏期间帮助他打理这个茶摊。Now he got volunteers from the community to help him out.During the 三伏 period, community, 啊我们讲过表示社区啊，也可以呢用其他的词，比如说叫 street committee, 啊街道委员会等等，都表示说啊我们住的这个小区的一些组织等等啊，叫 community 或者 street committee, to help him out, 帮某人啊，我们一般会用这个词 help somebody, 但是呢今天要多了一个 out, 啊同学们要习惯这个字 help somebody out,表示去帮某人，同时呢能够呢真正的把这个人呢给他呢能够解决问题哈、啊、help somebody out。因此啊同学们哈、啊、以后在用 help 的时候呢想一想哈、啊、是不是呢有些时候呢可以把这个 out 这个词呢再添进去哈、啊、让这个意思呢更加的准确一些 help somebody out during the 三伏 period。那么除了街道啊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啊，还有一些商家哈、啊、对这个老爷子的做法非常的觉得钦佩，受到了感动。一家茶店的员工轮流哈、啊、帮助这个顾老爷子煮茶和清洗啊相应的一些茶杯啊茶具。Members from the most beautiful herbal tea, 那么这家茶店的英文翻译啊也非常的漂亮，叫 the most beautiful herbal tea, 最漂亮的最美丽的最亮的这么一个凉茶哈、啊、这个茶店哈、啊、take turns, 轮流去做某件事情 take turn, 然后呢 to brew the herbal tea and clean the teacups, 后面是两项工作，一个是 brew the herbal tea, 去煮茶，这个煮这个词 ,brew, brew 这个词。这个词啊它用的地方特别多啊，只要说跟我们这个汤啊跟水相关的一些吃的就可以用这个词，比如说 brew the beer, 酿酒啊 ,brew wine, 啊去酿葡萄酒。那么还可以说这个 brew 一些汤，同时呢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brew herbal tea, 啊那么去煮茶。以及呢清洁哈、啊、一些茶杯哈、啊、茶具 clean the teacups。 另外啊杭州的一些大学生们还帮助设计了一种多功能的手推车，方便顾老爷子装茶摊所用的这些东西啊这些用具。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also helped design a multi-function handcart, 多功能哈、啊、multi 这个词我们讲过 multi 哈、啊、都可以两个发音 multi 后面加这个 function 功能啊，合到一起呢 ,multifunction, 多功能的这个 handcart, 手推车 for Gu to carry his facilities, 啊帮助他呢能够呢方便携带哈、啊、他这个茶摊所用的这些东西啊这些玩意儿哈、啊、的 facilities。顾先生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哈、啊、他也很高兴年轻人能够继承这一优秀的传统。Gu says it's a good tradition, and he feels happy that the young people are ready to carry it on from him. 哎，他非常高兴。同时啊，年轻人能够 carry it on, 表示说能够继承下来，能够把一个东西呢继续下去 carry on, 然后后面加一个 from him, 从他那儿开始哈、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顾中根 ran a streetside herbal tea stand near a bus stop on Jianguo Road in Hangzhou.